和你一起唱。 是你给我温暖，是你给我方向，是你给我天堂，你是我的太阳。 是你给我希望，是你给我梦想，想你让我疯狂，你是我的月亮。 我梦见你爱上我，给我你的承诺，漂洋过海来找我，问我要什么。 张信哲和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啊，刚刚我们听到是林志炫和陈明的你是爱情的原因。其实说实话，曾经我个人特别期待林志炫可以跟陈明能够再出一首合作的对唱曲目，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声线实在是太搭了。而当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也特别期待能够找到一位可以跟我来对唱这首歌的男生。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回到音乐当中，有请阿令和马苏塔。

如地阔天长。再耀眼，难及你转身一闪的璀璨，犹如流星更改方向，犹如奇迹终于赶上，犹如地阔天长， 爱怎相信来夜。 最喜爱的歌。地球明白的得一个。 谢安琪，我最喜欢的歌。就在这一天，如果说你有一个单独独处的机会，和你所心爱的人在一起的话，希望你可以把你心中最喜欢的歌和你想要表达的情感让他知道。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上半时段我们最后一首歌，有请永邦带来《爱的比较多》。我是大一，待会儿见。 值得我遇见了你，是你让我看清楚自己。Oh, oh, 放弃我不该逃避，想你我身不由己，犯下的错我是更加的不愿意。但我慢慢懂得去恋爱，你却渐渐要和我分开，叫我怎么做，叫我怎么说，难道才能留你在身边不会离开？是爱的比较多，是付出比较多，到了现在还在计较什么？是伤的比较多，是痛的比较多，心里除了埋怨还剩什么？我还是爱我，只有一个结果，幸福和快乐任你掌握。不想再逃脱，不想再犯错， Baby 我只渴望能和你一起度过。 新都孔雀城，逛庙会，听相声，赏民俗，赢奖品，品美味，还可以免费泡温泉，其乐融融，年味足。详询88918918，预售证号霸房证号2017438号。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二四合院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The weather。 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中午到夜间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不过云的高度比较高，且近地面刮的是偏北风，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都不错，适合户外活动。只是夜间气温比较低，预计最低气温在-6度上下，外出请注意保暖。另外，本市仍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需特别注意用火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受风的脚步，我们都很清楚，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投入不能喊输，直到荣耀举世瞩目。我和我的冲突，既美丽又残酷，左边潇洒孤独，右边想比你幸福。我再不那么在乎，就算想你也全数排除，为自己变魔术，看清楚我的勇敢，我的快乐现场演出，全程记录我真情流露，不想痛苦，不想装哭，换来欢呼，这才是我想要走的路，为自己和我的冲突，既美丽又残酷，左边潇洒孤独，右边想比你幸福。我在乎那么在乎，就算想你也全数排除，为自己变魔术，看清楚想要走的路，为自己变魔术，看清楚我不在乎那些痛苦，我只在乎真心的付出，为自己变魔术，看清楚 下半时段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我们刚才背靠背听到的两首歌呢，分别来自于金志文和拉拉徐佳莹的《远走高飞》，而刚才是很多人少年时代的偶像之一的 Tracy Su 苏慧伦带来的《我的勇敢我的快乐》。其实勇敢地表达内心当中的关于爱的情感，这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父辈的那一代人来说，如果他当时这样去勇敢地表达自己内心当中的爱意的话，可能就会有人跳出来指责你说，你这样是不对的，其实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当我们现在听到特别直接的一些情歌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殊的反应，但是有一些情歌当我拿来跟我的妈妈一起来听的时候，她其实就会跟我说，其实有些表达呢可能太过于直白了一些，反而缺失了一种美感，可能把那样一种特别美好带着神秘感，甚至说有一些些羞于启齿的爱恋的感受全都给抹杀掉了。所以当我渐渐的有了一些年纪，有了一些阅历和经历的时候，我也慢慢的开始认同他的这样一种对于情歌对于爱情的理解方式。好了，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继续有请杜德伟带来一首《想着你的感觉》。 每一次我走近，总是那么悄悄地，不敢

看得出昨晚做梦片 始终苦恼，不去期盼你的拥抱。 亮颖带来的个人秘密，已经是到了正儿八经的年根儿了，明天就是大年三十儿，除夕的正日子。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还需要在工作岗位上面继续坚守着的人，或者说还需要认真工作的人，都是需要被大大的嘉奖和鼓励的。所以呢，戴毅在这里也要口头鼓励一下你，这一年真的辛苦了哈。虽然说需要继续工作，但也希望你可以带着一个好心情，听听这类的音乐，这样的歌，迎接农历新年到来。 我相信没必要后悔， 真的，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听懂？ 你想过要结婚吗？我只想要个小陪伴。 寂寞难耐吧， 哎，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要牛管 暂时还不会，你管多， 当然要管。 女人到了三十岁， 多好， 对啊，感触一大堆。 女人三十岁，女人三十岁，女人三十岁， 总有感触一大堆。 已经三十岁，已经三十岁，已经三十岁。 谁？ 你 觉得生活很乏味？ 找个人家其实也无所谓嘛。 哎哎哎，谁说的？怎么知道谁是谁的？谁是谁一辈子宝贝？ 哦 baby， 生活太流水，恋情太琐碎，也不敢太前卫，也不想太直跪， 你不能老是自己睡啊。 哼，好像也不太对。女人到了三十岁，感触一大堆。女三十岁，女三十岁，总是感触一大堆。 女三十岁，非常有韵味。女人二十岁，解到性别智慧。女四十岁，男要排队。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从2018年的1月1号，在下午的电波当中勇敢开唱。那会儿我们跨年一起迎接的是2018年 春节游玩，去霸州温泉、新都、孔雀城、逛庙会、听相声、赏民俗、赢奖品、品美味，还可以免费泡温泉，其乐融融，年味足。详询88918918，预售证号霸房证号2017438号， 开一家自。